好啊，大家好，又到呢个三不管嘅时间啦。咁咧就上一次咧，我就介绍咗咧，今次去九州，一个由长期咧，主要系九州嘅佐贺同埋呢个长期同埋向西行，去到佐世保嘅一个行程。咁咧喺啱啱好咧，就喺呢个去嗰阵时咧，就系之前嘅个零月度咧。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就開會咧，就係將九州嘅申報一個所謂世界文化遺產就通過咗嘅。其實有兩個嘅，咁一個咧就係潛伏設置單，即係潛伏嘅天主教徒嘅遺跡。咁特別嘅地方就唔係話佢有啲乜嘢嘅宏偉嘅建築啊咁樣。咁好多都係喺嗰啲長期外島嘅一啲隱蔽的一些鄉村裏面的港口、漁村的一些很細間的鄉村天主教堂，就好像香港西貢的天主教堂那樣。特別的地方是他在幕府禁教之後呢，殘殺那些教徒和神父之後呢，就是在百幾二百年裏面呢，是隱藏地去發展的天主教。他不是消失了，而是隱蔽在這裡之後呢，自己築聖，自己做彌撒，在沒有神父、冇外國、冇葡萄牙或者西班牙嘅神父底下咧，係自行地去一路咧 keep 住嗰個嘅天主教嘅社區嗰、那個嘅宗教團體，一路到幕府結束、禁教令結束之後，咁所以就二百幾年咧，就係、是、一個咁樣嘅處於一個咁嘅狀態，其實都係幾特別嘅一樣嘢嚟嘅。係佢唔係話因為鎮壓結束咁樣，咁啊中國都有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佢係繼續生存落去。咁亦都係，我相信係因為同呢個馬田史高西斯拍咗嗰套嘅電影《沉默》，即係改編自遠藤周作，即係日本一個好知名嘅現代小説家遠藤周作嘅同名作品，而係得到呢、這個即係世界嘅關注。原來喺呢個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日本曾經係有一班為咗信仰而犧牲嘅天主教徒。咁佢哋嘅犧牲嘅天主教徒殉教嗰啲咧，有部分嘅聖骨咧係喺呢個大三巴嗰下邊嗰個嘅博物館裏邊嘅，咁因為當時嘅葡萄牙派嘅天主教神父去日本傳教，喺電影裏邊見到咧，係嚟自呢個澳門嘅教區。咁嗱，呢個嘅九州嘅行程咧就有兩部分，我頭先講啦，一部分就係去長崎啦、雲仙啊呢啲，即係睇嗰個嘅同幕府禁教有關嘅一個歷史事件咁樣。咁第二部分嘅行程咧，就今集主要同大家介紹嘅啦。咁呢一部分咧，就係咧，同我哋大家熟悉嘅歷史人物有關嘅啦。咁咧就係去咗唐津同埋平户，咁中間停喺佐世保啦。咁唐津同平户咧，就我哋去九州，我諗香港人好多就係去熊本啊，因為除咗睇呢個熊本熊之外，因為個整咗個熊本熊嘅卡通公仔代言之外咧，咁大家都中意去佐賀啊、熊武熊。呢啲地方或者熊本呢啲即係比較農村嘅地方去沖下温泉啊食下嘢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向北行向西行咧，去到最西邊嗰邊咧就係個地方叫平户。咁我哋今次去平户咧，就係先就係由呢個嘅長崎就坐火車去到佐世保。咁呢一段嘅火車路線咧都幾值得介紹嘅，其實因為咧嗰個就係叫做 Seaside Liner， 即係一個海邊海濱嘅火車。咁而呢個海濱火車咧，特別係喺呢個大川灣嗰度咧，其實佢係好似喺個海嗰度行駛咁嘅，即係喺個鐵路其實喺海旁。咁咧就係咧，因為你望出去窗裏邊咧，你就覺得自己喺海上邊行駛嘅一段嘅火車路線。咁特別係喺呢個夕陽西下咧，係相當之美麗嘅一段嘅一個火車。咁就同去島原嗰種嘅私鐵鄉村鐵路咧，就係另外一種嘅風味。咁喺呢個嘅火車行程，大約就係個零鐘到嘅啫。其實咁咧就會去到佐世保。咁佐世保咧就係一個日本嘅而家嘅美軍基地嚟嘅。其實咁就係海軍嘅基地，裏邊咧就會見到好多大大嚿嗰啲嘅白人啊，或者啲日本嘅女士同一啲黑人一齊拍拖啊。咁咧嗰啲黑人係美軍嚟嘅。咁就喺個市區裏邊，咁就而佐世保嘅最知名嘅食物咧。就竟然就唔係傳統嘅日本嘅咩和牛啊嗰啲咁嘅嘢，咩佐賀牛啊、伊萬里牛啊嗰啲，而係咧都係牛，不過係 hamburger 漢堡包，同埋咧叫檸檬牛扒，兩樣嘢都係同美軍有關嘅食物嚟嘅。咁就 佢哋整個漢堡包係好好食嘅，真係平，亦都係咧即叫即整，就唔係麥當勞嗰種嘅，周街都有好多叫做Sesable Hamburger 咁啊。咁就喺座細胞作為基地嘅話，一個好處咩咧？就係、你再去平湖咧，就都算方便啦。咁我哋就租車揸車去平湖。咁去平湖做咩咧？咁嗱，最主要我哋就係去找尋一個人物嘅故事，就係、呢個鄭成功啦。咁今集主要就係講呢個喺平湖喺日本我哋見到嘅一個鄭成功嘅故仔，同埋佢爸爸鄭芝龍嘅故仔究竟係點樣，同我哋過去認識嘅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咁啊，先睇一睇咧，就喺平湖。我哋去到一個地方，咁咧就係、一個叫做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咁係一個港灣嚟嘅。咁嗱，呢個就係平湖嘅嗰個港口啦。咁呢度咧就係喺嗰個平湖嘅城堡啊，天守閣望落去見到嘅。個以前平湖喺歷史上邊就係日本第一個同西方接觸嘅一個商港。咁大家見到咧，就對岸有個白色細細啲嘅建築咧，嗰個就係叫做荷蘭商館嘅所在地，係第一個西方喺日本設置嘅商館。咁呢個係重建啦，當然係。咁仲有啲遺跡喺度，啲井啊、牆啊咁樣。咁呢個新起嘅。咁係開幕嗰陣時咧，日本嘅呢、現任嘅呢個天皇啊都有去，同埋呢個太子啊咁樣。咁真為日本我哋以為西化係明治維新，其實唔係日本。好早期咧，就係將荷蘭人接觸，即係荷蘭咧，點解佢葡萄牙佢又要禁教，而荷蘭人又歡迎咧？咁樣擺佢哋喺平湖，就係同佢哋通商咧，同埋英國人都係喺平湖咧咁。咁因為咧，荷蘭人咧就好世俗化嘅。荷蘭人第一佢就唔係天主教啦，佢哋係屬於呢個加爾文教 （Calvinism） 或者叫新教嘅一部分。咁咧正正就係同天主教唔同。荷蘭人同葡萄牙人、天主教人同葡萄牙、西班牙分別咩咧？就係佢做生意就還生意，就唔傳教嘅。英國人都係咁，所以咧對幕府嚟講咧，荷蘭人就冇咁大威脅喎，因為佢唔傳教啊嘛，佢唔會嗰啲令到啲信眾造反啊嘛咁樣。咁所以就擺荷蘭人喺平湖嗰度做生意啦。咁主要就係荷蘭咧嗰、那個貿易路線係咩咧？就係當時一個叫做荷蘭東印度公司 VOC 嘅一個咁樣嘅公司。其實是一個軍事、貿易、集政治於一身的一個咁嘅機構。咁咧，佢嘅總部喺亞洲嘅總部咧，就係設喺咩咧？係今日嘅耶加達，當時叫做巴達維亞。咁就係 VOC 亞洲嘅總部。咁然後咧，就由呢個巴達維亞咧，就去台灣、台南，我哋今日嘅叫做安平古堡，以前叫做咩咧 ？Selandia， 即係呢個熱遮蘭城。咁然後咧就再由台灣咧航向呢個日本嘅平湖，咁嗰條貿易路線就係咁啦。咁而平湖就去到呢個白色嘅小建築呢度啦，就係呢個平湖嘅荷蘭館。咁喺呢個嘅荷蘭人接觸裏邊咧，你睇到今日咧就喺平湖嗰啲博物館，即係荷蘭館裏邊咧，你見到日本人咧就好細緻、好細緻咁咧 document 咗當時嘅荷蘭人佢著咩衫啦，佢嘅船係點樣啦，好細緻咁描繪曬出嚟嘅。咁而發展出一套咧當時。在江户幕府年代的西方的知識，一個專門的知識叫做蘭學，包括什麼？主要是醫學、炮術、工程、算術這些東西，那就跟當時的叫做漢學或者叫國學是分庭抗禮，那個就是來自中國，因為傳統由唐朝大化甲申聖德太子以來，日本都是派遣唐氏去中國學東西，所以你看到今天那些京都、奈良很多建築都是唐朝的建築的風格。但是呢蘭學一路就在平湖、九州、長崎這些地方就開始發展了，就是另外一批人來的。我們今天如果用日文來說叫做 Rengaku， 就是這個蘭學，就是蘭，就是他們叫做 Olanda， 就是阿蘭陀，阿蘭陀就是荷蘭的，當時的翻譯成為日文叫阿蘭陀，那就是叫做蘭學。那平湖就是這個中心。那為什麼跟鄭成功有關呢？跟著我們看看在這個平湖裡面呢，我哋揸車咧就去追尋咧，就係一個叫做鄭成功疑彈石嘅地方。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平湖嘅城堡啦，咁樣。咁我哋一路睇就係見到嗰個天守閣啦。咁呢個就係平湖，我哋頭先講到第一個去到嘅地方。點解先去呢個地方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博物館嚟嘅，其實都。咁裏邊你亦都見到一啲嘅當時一個平湖嘅大阿哥啊。叫做松浦藩的 一啲嘅資料。咁但係咧，真正松浦藩嘅史料喺另外一個地方嗰度，就喺佢哋嘅叫做松浦史料博物館，就係嗰個佢哋嘅官住宅嚟嘅，松浦藩嘅住宅嚟嘅。咁而呢個嘅天守閣咧，就係你睇到嗰個地形啊。頭先我哋一開始第一張相咧，見到平湖就係一個咁樣嘅，出邊有外島，然後裏邊一個港灣。今日都係咁嘅，一邊就係松浦家嘅住宅，呢個就係天守閣啦，就係嗰個喺個山上邊嘅一個制高點，而對面就係個住宅。咁就兩邊咧，就係松浦家咧，就係呢個鐵平湖嘅一個陀地大阿哥咧，就看守住進出入嗰啲商船，最主要係睇住荷蘭人嘅上貨啊、落貨啊咁樣嘅。咁而呢個其中呢個天守閣咧，就裏邊有一啲嘅射擊嘅槍孔，大家可能呢度未必睇得清楚，咁但系咧佢主要就係喺嗰度有一個監視嘅作用喺度。到今日喺平湖嗰個地形咧，仍然係一樣嘅，冇改變過嘅喎。嗱，個建築係新起嘅天守閣，因為冧咗噶啦木建築，咁就六十年代再起過嘅。咁但系咧，成個城堡嘅一啲基本嘅設計啊、地形啊，大家仍然睇得到。即係嗰陣時成個戰略嘅考慮，一邊就係防範住呢啲嘅外來嘅所謂南蠻貿易啊，當時叫做，因為佢由巴達維亞嚟噶嘛。嗱，南蠻嘅意思就唔係講歐洲喎，而係講緊東南亞。咁所以咧，南蠻貿易嘅呢啲嘅叫做紅毛商人咧，我哋明朝嘅文獻記載就係紅毛商人，即係荷蘭人啊。咁就佢哋就係呢啲叫做阿蘭陀嘅商人咧，究竟嚟做乜咧？咁就又防佢哋，又要利用佢哋。呢個就係造成咗平湖當時係日本鎖國裏邊唯一一個嘅國際中心啦。而鄭成功咧，我哋叫國姓爺，大家你見到佢嘅造型啊，全部都係中國人咁咧，就唔係喺中國地方出生嘅。鄭成功出生嘅地點就喺呢度，就係平湖出生嘅。咁大家諗下啦，嗱，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見到喺平湖裏邊咧一個國際城市嘅一個特色啦。嗱，你見到後邊嗰個咧就係紀念一個方濟國，沙密略，即係呢個我哋叫做Francis Xavier， 即係呢個喺台山嘅上下川島過身嘅，好似係咁就一個好重要嘅當時耶穌會派嚟亞洲嘅一個傳教人嘅紀念嘅教堂喺平湖嘅方濟國紀念教堂，就係後邊嗰座，而前邊嗰座咧竟然就係一個混雜埋一齊嘅咧，就係一座佛教嘅寺院嚟嘅。咁呢個係一個景點嚟嘅喺平湖，就係天主教同佛教係 mix 埋一齊嘅。咁你行嗰條斜路就會見到噶啦。呢個亦都反映到咧，平湖係一個即係同其他日本嘅城市好唔同嘅。佢係一個通商港，其實似香港，我覺得即係好似維多利亞城咁樣，係一個似香港一個好國際化、好有西方一啲所謂異國情調嘅一個日本城市。嗱，咁我哋一路睇落去咧，就會見到咧。就跟住咧，就係呢個嘅一個海灘啦。咁大家見到一嚿石喎，嗰嚿石就擺咗一啲神道教嘅一啲繩喺度。嗰嚿石係咩石咧？唔講你唔知啦。呢個平湖嘅呢個千里濱咧，而家就係一個海灘公園，即係啲車泊曬喺前邊，咁好多人喺游水喺前邊，但係呢度冇人嘅呢度呢一橛，因為呢個係一個咧神圣的地方嚟嘅，對當時日本嘅而家嘅日本平湖人嚟講，就係叫做鄭成功儀誕石，有個碑喺度嘅，就係話咧，嗱大家見到啦，鄭成功儀誕石就係嗰個碑啦，咁後邊就有一嚿石啦。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是在台灣獨立建國的第一個華人，如果以港獨派的標準，那為什麼會在日本出世的呢？都不特止，其實我們很少去理解鄭成功的身世，我們只是看金融小說知道他的兒子鄭克爽、一劍封喉這個馮錫範是仆街來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來的，我們中國的史書呢就不太提及這件事。佢媽媽就係叫做田川松，就係、是、呢個海濱對埋嘅一條村，即、就、係、是、千里濱對埋嘅一條村裏邊嘅喺嗰度住嘅，就係、是、我哋頭先嘅天守閣裏邊嗰個松浦家家臣叫做田川左田川七左衛門嘅女，就係、是、田川松。鄭成功係混血兒，呢、這個已經係。充分證明噶啦，媽媽係日本田川松，中國史書寫叫做翁氏，點解咧？ 就因為田村嘅爸田村松嘅爸爸就收尾咧，就係咧係娶咗另外一個中國人做媽媽，姓翁嘅。咁咧啊，唔係啊，佢係佢應該係佢媽媽嫁咗俾另外一個中國人姓翁嘅。咁所以咧，佢亦都可以叫做翁氏。咁所以咧，中國史書就唔理佢日本血統啦，就稱佢媽媽就成為翁氏。實際上佢媽媽就是日本人田村松，就係、是、松浦家嘅。凡氏啊，即系松浦隆信当时嘅藩主嘅身边嘅助手田村七左卫门个女。咁而点解佢会喺个海滩嗰度嘅咧？而丹石即系佢细路仔出世啊嘛，郑成功就话说啊，佢咧嗱而家喺嗰个高速公路咧就好容易 miss 嘅，但系你就见到个路牌，呢个路牌就有个白色写住清楚写住郑成功而丹石，咁咧就停唔到车嘅嗰度，其实都几难搞嘅。咁就泊埋喺路邊，然後有條樓梯仔咁樣走落去，就係頭先見到嗰度嗰個海灘嗰度啦。咁呢個媽媽田村松咧，就因為喺嗰度執軍布啊，執下即係大住肚駝住阿鄭成功嗰陣時咧，就肚痛，咁就挨喺個頭先嗰嚿石嘅石邊，咁就生咗鄭成功嘅。所以鄭成功就係喺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出世，而佢係有個日本名嘅喎，唔係叫鄭成功嘅喎，日本人嚟噶嘛。佢唔係佢爸爸，雖然叫鄭之龍啫，但你知道日本人咧細路仔咧通常叫乜乜丸乜乜丸嘅，即係一粒藥丸個丸啊，補劑丸個丸啊，佢就叫馮福松丸。鄭成功細個個名叫福松丸。咁福松丸咧就係、是、七歲之前咧一路都係喺平湖長大嘅。咁你問一下啦，喂，國姓爺嚟嘅喎，大佬點解喺日本出世嘅咧？呢、這個就不得不提佢爸爸鄭之龍啦。鄭芝龍我們就記得是什麼呢，就是投降滿清漢奸，因為當時他兩父子就決裂的嘛，鄭成功就撐這個南明明朝的皇室，忠於明朝皇室，所以就賜他姓朱，所以就叫國姓爺嘛，因為朱是明朝的皇帝的名字嘛。那就爸爸就投降這個滿清，那就還要是率這個滿清軍隊就去這個、去打回這個福建這樣。那結果呢就說鄭成功的媽媽，即是鄭芝龍的老婆呢，田村松呢就是在泉州呢就是自刎而死的，因為清軍當時攻入泉州，而鄭芝龍投降之後都沒有好結果，就是被清軍呢就行即是呃了他，就夾了他北京軟禁，那就鄭成功就出走了，帶領他的部隊，那就去攻打這個荷蘭的堡壘，就是今日台南的安平古堡，我們當日叫做 Selandia 熱遮蘭城。中國人第一次海戰打贏西方海上霸權的其實就是鄭成功的熱遮蘭海戰。但是你想想，喂，不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他是生於一個日本的家庭，他爸爸就是在日本經商的，原來。但是鄭芝龍更神奇，為什麼呢？就因為我們對鄭芝龍的理解是相當之少，也很多時候是刻意隱瞞了他的背景。鄭芝龍可以這樣說，是一個也是跟香港人一樣雜種仔混雜的背景出生，雖然是福建人，但是舅父呢就是澳門的，澳門當時就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是17、16世紀中就先呢就要求來中國經商。記住這段歷史我想香港人都不知道，葡萄牙呢最先呢就想拿哪個地方呢，就是拿屯門和葵涌，香港的屯門和葵涌啊，講緊。但是呢當時的明朝的政府就不想跟這個葡萄牙人通商，因為怕他們又是怕個外力影響，因為看到他們的槍炮、啊、船隻船艦那麼厲害，就怕影響他們的政治穩定，所以呢就爆發了一場戰爭，因為禁商驅逐葡萄牙人而爆發了一個叫屯門海戰。而屯門海戰裡面當時的總兵汪宏呢就善於利用西方的火器就擊敗了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就離開了這個屯門，然後呢就退守在什麼呢？澳門。十幾年之後就正式向明朝的政府要求准許他們居留在澳門，那明朝明武宗應該就批准了，就給他們澳門，所以就一直到1999年了。如果不是的話，屯門海戰汪宏贏了輸了的話呢，香港就屯門就一早成為這個葡萄牙的殖民地了，已經是，那就不會可能不會再有這個英國人1842這個故事了。但是呢當時澳門是當時中國境內境外嚟嘅，其實已經係一個據點，就好似平湖咁啦。葡萄牙人就喺澳門， 西班牙人就在馬尼拉，荷蘭人就在台南的熱遮蘭城，印尼的巴達維亞和呢長期的平湖。而鄭芝龍就是什麼呢？小小就去了澳門跟他舅父，所以他就信了天主教。鄭芝龍在葡文和荷蘭文的檔案裏面，他的名字就叫做 Nicholas E. Kwan， 一官就是他小的名字，一官叫做什麼官什麼官。 Nicholas 就是什麼呢？就是他的姓名。而在澳門，鄭芝龍就學習這個葡文西班牙文，然後跟著就去了馬尼拉。記住講緊17世紀，現在講緊不是19世紀英國人鴉片戰爭的時候，講緊明朝早當時200年左右。鄭芝龍已經去了馬尼拉，就做什麼？做翻譯，幫這個西班牙人做翻譯，因為懂中文懂西班牙文。而當時為什麼馬尼拉？因為馬尼拉在明朝已經有大量的福建商人是聚居在馬尼拉，西班牙人來之前他們已經在馬尼拉經商。而通事翻譯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類型，後來就叫做 Comprado 買版，這個葡文來的，買版就是這樣來的，就是通事翻譯。鄭芝龍是第一代買版，早早早過河東那些幾百年。就因為一路他就很西化的，其實鄭芝龍這個人就跟荷蘭東印度公司打交道，開始在馬尼拉，因為當時整個航海貿易已經開始在南海很發達，而英國人未來，當時主要是最早來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西班牙之後就到荷蘭的勢力壯大了，因為荷蘭的航海技術各方面都比西班牙先進。而這個鄭芝龍就是跟荷蘭人開始接觸打交道，而荷蘭人甚至就委託鄭芝龍是什麼呢？就是武裝劫掠這個西班牙的商船，因為當時有競爭嘛，在這個南中國海競爭嘛。所以鄭芝龍呢其實就是海盜來的，這個不需要隱瞞，鄭芝龍是海盜，亦都是什麼呢？曾經參與這個倭寇的組織。就必須講下倭寇點嚟啦。咁大家睇下，這個就是剛才我哋睇到啦，這個疑丹石就是這個喺平湖裏面呢，我哋今次旅程裏面呢特登去找尋鄭成功出生的地方。咁我哋再睇落去呢就會見到呢就是蒲松史料博物館這個地方啦。大家見到啦，蒲松史料博物館後面遠處有個銅像，那個就是蒲松龍信，這個人就是鄭芝龍最重要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這位了，揸住這把線這位了。好了，這個蒲松家是什麼來的呢？樣可以這樣說，我們香港人就經常叫倭寇倭寇，中國人根本就對倭寇的歷史認識甚少。如果你想認識真正倭寇歷史，就必須認識這條友，就是蒲松黨的大佬啊。當時的九州長期其他城市呢就不是隸屬於哪個藩，雖然就是有個叫肥前藩的一個這樣的地方，在坐河的地方，但是去到九州長期這一邊呢就是一些的宗族勢力，沒有地方武裝勢力，其中最大的武裝勢力就是蒲松，所以下面跟他搵食的就叫蒲松松蒲，松蒲黨，松蒲黨就是跟他搵食的那個集團，亦都是倭寇，亦都是當時在九州的正規軍，亦都是當時九州的管治者，是同一棚人嚟嘅。咁佢哋點解咁犀利咁把炮呢？嗱，我頭先講過啦嘛，佢哋喺平湖最早接觸呢個荷蘭人、葡萄牙人。荷蘭人除咗經商帶嚟啲貨品之外，最重要係咩？最重要係槍炮、戰艦、火藥技術。蒲松黨，松蒲黨之所以咁犀利係咩呢？因為佢係掌握咗當時歐洲最先進嘅武裝、海上武裝力量同埋陸上嘅火槍。咁你話喂，火槍明朝都用啦，戚繼光都用啦，點解咁犀利啊？咁樣嗱，你要記住喎，宋朝中國已經有用噶啦。嗱，我介紹大家睇一本書，就是一位荷蘭嘅歷史學者叫做歐陽泰，佢係另外一本書就係研究熱遮蘭海戰。The Battle of Selandia， 咁佢之前另外一本書就係講火藥時代，好好睇嘅呢本書，係講中東西方喺軍事技術裏邊嗰個轉變啊。其實我哋一路以為咧，東方軍事技術落後，所以鴉片戰爭輸，其實唔係嘅。中國宋朝嘅軍事技術係領先於西方，因為最早用火藥。而嗰個火藥嘅技術嘅發展咧，去到明朝咧， 你以為明朝很封閉，其實不是，包括黃陽明這些大儒是最熱衷於將西方的槍炮技術呢引入過來，好像日本人一樣，然後將它改良，甚至出現國產的這個火筒，即是火繩槍。所以日本的戰國時代，你看這個織田信長最厲害的長條之戰、啊、那些全部作戰，你以為還是拿把武士刀在那裡撼、啊、不是的，其實火繩槍火槍部隊還要什麼有陣式的。你想想以前作戰穿個盔甲單挑這些，大家打遊戲機就是的，實際上如果你是以弓弩陣和火槍陣為主的，一定要什麼要步操要練兵，這個就是所謂戚家軍的由來。戚繼光最厲害打倭寇，因為他練兵嘛，而不是教大家衝鋒這樣衝上去嘛，跟著被人射兩隻就散曬走曬。練兵就是什麼呢？因為火繩槍的年代是什麼呢？第一，你就要拿支棍，拿支鐵將那個子彈篤落去那個火藥倉裡面，就是篤落槍管裡面。第二就是你那個、由點火就火繩到燃點了火藥室裡面的火藥到谷粒子彈出來的過程是很長，每一次 reload 又很長，所以呢就一定要是一排射完之後呢就篤篤篤篤篤，而另外一排就立刻隔離身射。所以呢戚家軍是三排的，其實武田、織田啊，織田信長的火槍隊都是三排的，咁就係可以咧不停咁連射 ，reload 又連射咁樣。咁而當時嘅倭寇，你即係、就是、我哋以為睇得多嗰啲港產片咧，以為倭寇仲係拿住把日本武士刀喺度亂咁劈。其實倭寇係當時嚟講可以咁講，係亞洲裏邊最專業嘅混合國際部隊。好啦，大本營就喺平湖同埋唐津呢兩個地方，就係、是。松蒲黨所盤踞的地方了。而鄭芝龍呢就去到之前呢就另外有一個商人就得到這個松蒲龍信支持的呢就叫汪直。這個就可以這麼說是倭寇裏面最出名最出名的中國人了。那奇怪在什麼呢？在這個松蒲家史料館，這個就是大佬啦，那條直路呢就是一路一路上去幾級樓梯上去他那裡。咁呢個就係嗰個大門口啦，動咗一支荷蘭旗同英國旗喺度，因為做生意同佢哋。咁咧就係頭先個松蒲龍信後邊個雕像就係呢條樓梯啦。咁啊最神奇係咩咧？喺松蒲龍信嘅雕像前邊咧有個中國人。咁啊先頭睇下咧，點解有個中國人以為係郭姓爺啦、鄭成功啦？咁原來唔係喎。嗰、那個中國人就係呢個最大嘅倭寇汪直，就係、是、個雕像喺度啊，到今日。而日本人到今日仍然視佢為一個平戶嘅名人啊，咁樣去睇嘅。咁平戶名人就係除咗松浦藩主汪直，仲有咩咧？就係、是、方濟各三日良，同埋呢個嘅荷蘭商人嘅當時嘅荷蘭商館嘅南長咁樣。咁我哋見到另外一個銅像啦，就係睇下，就喺呢個嘅排到最後尾咧，就輪到郭姓爺啦。呢、這個就係鄭成功嘅銅像，就係、是、由松浦家史料館一路走到去最後尾大馬路前面呢，就是這個一看打扮知道的，就是作明朝將領打扮的鄭成功。那中間呢就是剛才我講的那些所謂水、這個平戶知名人士了。那為什麼汪直這麼重要呢？他的家裡現在還有一個牌匾，他即有個舊居指明，就是這個汪直的舊居來的，這樣就是在平戶市。因為他呢就是當時的倭寇有兩種，一種叫真倭，一種叫松倭。如果戚繼光的講法，真倭就是真的日本的浪人武士。倭寇其實不是一班賊，其實是什麼呢？是福建沿海的商人，再加上他們招募的武裝部隊，有葡萄牙人，有荷蘭人，有黑人，來自印尼的這個亞洲人組成的混合部隊。早期的倭寇就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在元朝攻打日本之後，日本的武士就去串擾翻當時支持蒙古的呢個朝鮮，嗱嗰種就係真倭啦。咁但係後期跟住一路發展到去到15世紀呢、這個，去到16世紀咧，其實倭寇嘅組成已經開始變化啦。主要就因為明朝實施海禁，即係禁止呢個福建嘅商人去通商啊，同外邊通商。咁但係佢哋要揾食噶嘛，好啦，一部分就走咗去東南亞啦。就是我哋今日去到馬尼拉啊、暹羅啊、越南啊、緬甸啊、包括巴達維亞等等咧。巴達維亞嘅華商其實係早過荷蘭人添。 或者鄭和下西洋其實就去翻呢啲所謂華人嘅經商嘅地點。咁佢哋走咗去嗰度之後咧，另外一種咩咧？出海去咗日本，去咗日本就用武裝力量去保障佢哋嘅海上貿易。嗱，呢個就係所謂去到所謂之後胡宗憲、戚繼光去剿滅呢個倭寇，所謂倭寇，倭寇係咩咧？就係講緊呢啲嘅海上嘅順豐集團嚟嘅，其實即係海上物流公司，就係將啲將平戶或者係日本出產嘅銀或者絲綢，或者喺呢個油田伊萬里出嘅瓷器，就運去呢個台南，然後由台南再運去馬尼拉，馬尼拉再運去歐洲嘛。咁啊，佢就負責物流前邊嗰橛，即係順豐今日，譬如你喺大陸訂咗，淘寶訂咗之後，圓通快遞就將佢運到去集運倉。咁就完啦。咁集運倉之後嚟香港嗰橛，可能就由順豐速遞再運咁啊。咁啊，鄭芝龍就係負責咩咧？就係日本到台灣海峽到澳門嗰橛。咁之後嗰橛就唔係佢做噶啦。而佢嘅勢力係大到咩咧？就好似汪直咁啊。汪直就早過鄭芝龍，因為佢後邊有呢個松蒲黨嘅支持。嗰啲入到去啲貨點樣散，去到中國沿海點樣收集嗰啲瓷器絲綢。在日本怎樣收集那些商品，全部你有個 network 的嘛，那你怎麼做？那你一定要有陀地支持，因為他是福建人，所以呢當然就是由福建的商人網絡跟他在杭州收集絲綢。那麼 在日本怎樣呢？在長期就是在平戶的松蒲黨的人就幫汪直或者之後的鄭芝龍這些所謂的倭寇商人就去收集那些商品。那你還要武裝護衛的，因為你當時有荷蘭東印度公司，有呢個嘅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葡萄牙嘅商船，隨時你啲貨係俾人搶咗噶嘛，會，所以你就要武裝護衛啦。嗱，呢個就是鄭成功故事嘅前半段嘅歷史啦。咁我哋再睇下嗰啲嘅喺平戶裏邊咧，呢、這個就係咧松蒲家事料館裏邊咧，點解大家有機會要去睇咧？你就睇到當時嘅松蒲黨係幾有錢。這個就是他的女出嫁錯的橋來的，其實你細心看那個的工藝啊，以今天來說我想都做不到，其實那種的工藝的水平。那裡面呢也有一個很漂亮很漂亮很出名的叫獅子屏風，那就是這個松蒲史料館裡面其中一個重點的展品來的，就是這個了，獅子屏風是相當之大，他的收藏品是遠超一個這麼小的平戶市的人應有的，其實那些商品咁啊，好有趣嘅呢個史料館裏邊啦，呢個重要啦，呢個就係裏邊喺松蒲史料館裏邊收藏阿鄭成功嘅印鑑，就係喺呢個松蒲嘅史料館裏邊啦。咁就仲有就係鄭成功嘅軍旗，即係話咧，當時鄭芝龍、鄭成功嘅集團係大到你如果要荷蘭東印度公司嘅商船要通行日本台灣海峽嘅話咧，都係要掛鄭氏旗嘅，除咗有印鑑之外，仲要掛佢支旗嘅。如果唔係，係肯定俾人洗劫。好啦，跟住你就問：喂，佢憑乜嘢咁巴閉？好啦，你話有日本人支持，有呢個後邊嘅松蒲家、松蒲黨一個咁大嘅九州嘅武士集團嘅勢力支持之外，仲有乜嘢令到佢咁巴閉咧？咁一陣間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就講下呢個鄭氏父子最成功嘅係啲乜嘢？點解佢哋能夠稱霸於當時嘅台灣海峽、日本等等南中國海，而究竟鄭成功的故事是不是我們所理解的一個民族英雄那麼簡單呢？休息一陣先。 好了，到了這個時候呢，又到了月餅的季節了，我們的即嘉倫金月呢就是推出了五年的了，就是有口皆碑的。我們這個八粒裝的兩款嘉倫金月，無論是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呢，都是賣288元，那個特價你現在買月餅券呢，去到某段時間呢都是208元。為了慶祝五週年呢，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呢買一盒是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呢就送這個了，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會買5盒月餅就送這個大煮系列，去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了，是非常受歡迎。這個包汁會海參，不是普通海參，是遼參的，有釘那麼大條的遼參，